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睇怕都后无来者。玉敏议坛搞事录，经典重温。 嗱，你个 我话俾香港，除咗搞革命冇第二条路嘅，唔系掟你鸡蛋啊，就嚟掟你汽油弹啊！我话俾你听，林郑月娥，唔好以为好得意啊！继续讲添啊，废柴， 乜嘢都冇一样嘅， 讲嚟讲去， 你可以开会嘅时候揾 我打啦。玉敏议坛搞事录，经典重温，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是杜汶泽，你仲唔货金？ Hey Alex， 系点啊？ 觉得我哋今日呢个厨房如何呢？ 非常之劲抽，点啊？ 系咪噶？ 系噶呢个。 咁啊要玩下佢噶咯。 玩是玩啊，唔好玩烂人啲嘢我哋。 呢个应该都 OK 嘅。 呢个玩唔烂嘅。 旧嘅唔去，新嘅点嚟啫？系咪先？ 同老细讲，唔好同我讲。系。今日你煮咩啊？你？我 啊，咁我係 J 媽嚟噶嘛，咁啊，梗係要整翻兩首好嘢噶啦。咁但係都係簡單為主啦，好唔好？ 好。 你嘅係乜色啊？ 我嗰啲係西式嚟嘅。 我係自由式。 自由式冇問題。咁我嗰啲就只不過係簡單取巧式嚟嘅。 哦 ，OK。 係啦， 咁你會做咩先咧？ 做一個螺絲蘑菇雞汁意粉。 有啲料到喎，應該幾好食噶。 冇錯啦，咁咧就首先要煲啲螺絲意粉啦，跟住又要煮一煮啲蘑菇啦，咁啊，所以又要鑊啊，又要爐，即係其實好方便，都好快嘅。 哦 ，OK。 係啦，咁啊，再呢個要啊，呢個係個智能嘅電飯，唔係係鑊係爐，咁啊要撳著佢準備要煲水啦。 嚇？用鑊？ 唔係咩？唔用鑊點做咩啊？ 要煲水啊？咁咪好嘥時間咯。 咁你煮好嘢，梗係要用時間噶嘛？你難道你可以好快咩？嗰啲唔係即食面喎。 得啦，絕對得噶。你信唔相信咧？ 唔信。 嗱，我而家介紹你呢個最新嘅出品，呢個叫做 IH 智能煲啦。咁佢咧，其實你撳個掣，將所有嘢抌曬落去之後，撳個掣就10分鐘搞掂。你信唔相信？ 你係真唔係真？你有冇呃我？ 梗係啦，東方不敗嚟嘅呢個。 喺葵花寶典 嚇，唔使公公按摩嘅。 唔使喺 OK， 咁係咪將啲嘢抌曬落去就得㗎啦？ OK， 你話俾我聽，你嘅材料喺邊度？ 啊！我的材料就是有，意粉啦。 好啦，而家我就开个煲俾你。 系啦。 咁你可以将你要煮嘢嘅顺序，按你自己嘅顺序抌晒落去。你平时点煮，你就点样摆落去就得噶啦。 就系咁简单。 试下好冇？ 可以试下嘅。 Yeah。 唔好点我啊你。 唔会嘅。 嗱，有蘑菇啦。 OK。 我倒落去噶啦噃。 好啊，嚟啊。 有啲怀疑啊，对你啊。 唔係啩？ 你點個話俾我？電飯煲可以煮到個意粉，我學咁耐都未試過。 仲要好慳時間，10分鐘就搞掂。 10分鐘？ 係啊。 煮一個意粉，我都要10幾20分鐘噶喎要。 咁仲要你又要煲水？ 要煲水㗎。係 啦，咁我哋呢個係煲水、煮意粉、教埋汁一步過。 但係好多觀眾望住唔得，我好慘噶噃。 得啦，唔得咪再做多次咯。做到得為止啊！我包你一次值得。 好嘅，嗱，咁呢個有個汁啦，係啦，咁啊倒落去咯噃。 呢個係咩汁嚟㗎？ 呢個係啲雞汁嚟嘅。 O K， 咁我攞個羹仔俾你啦。 我先係啦。好，咁我倒落去啦。 咁都好結下喎。 要加啲水㗎。 哦，加啲水。咁平時你屋企就係咁樣煮俾屋企人食嘅。 去個，咁要有個煲仔，另外隔開一個汁咁樣再煮咁樣咯。 Okay， 是啦， 都相对嚟讲方便嘅。 咁加啲水上去啦，咁啊，通常咧呢度咧，我哋 个份量 个份系一半到啦。咁如果稀少少嘅咧，就可以成杯成用翻成个罐就得噶。但系我通常都要结少少， 结少少。 咁我就煮就用半罐水嘅， 半罐水 倒落去噶咯噃。 好嚟啦，支持你。 好嘅，好啦，咁而家仲有意粉咯。 嗯哼， 意粉就系呢下。絲意粉 好 colourful 喎， 係啊，又即係又好睇啲啦呢個。 OK， 我倒落去噶咯噃，又 嚟啦！ 你哋講得好， 真係好 easy 嘅， 真係好 easy， 真的。 我冚埋佢噶咯噃， 真的呀！ 我冚噶啦。 你所有嘅材料都已經 ready 啦， 睇曬噶啦。 OK， 得。等我睇下先。咦，而家好似爭少少水喎，咁我加啲先。因為咧，佢呢一個煲咧，要需要用啲水啊，去 moisture 煮一煮佢，等佢嗰啲要蓋過嗰啲粉同埋嗰啲材料，咁樣會比較好啲嘅。然之後咧，用個殼咧，輕輕撈勻佢先，因為驚佢如果你唔勻嘅話咧，陣間佢煮埋就會變成一嚿啦。OK， OK， 咁咧呢個時候就可以關蓋噶啦。關蓋之後咧，咁你撳呢個掣喎。 hold 住一陣先 ，hold 住一陣先，系啦。咁跟住咧就撳 function， 咁然之後 select 到去佢有一個 pasta 嘅功能。好啦，隔離呢一個就係 pasta 嘅功能啦。到呢一個掣你嚟撳啦 ，hold 住佢，系啦。OK， 聽到呢個聲咧，佢就已經開始煮啦。咁呢個時候咧就由佢擺喺度，大概十分鐘到咧，我哋就可以睇下佢究竟成唔成功啦。OK， 哦好。 嗱，咁你而家呢一個煲咧，呢煲水都唔需要用噶啦。咁我就換個鍋過嚟啦。 好啦。 好。咁咧，如果係要煎呢、這、一個我哋嘅 toast 咧，就攞翻個平底鍋啦。因為我係想咧，用呢一個平底鍋煎完個蝦之後，用翻佢嗰啲 olive oil 去煎翻個 toast 嘅。 好似幾好喎嚇。 係啊，咁咪慳多啲咁咪慳多啲油咯， 係啦，慳多啲料啊，咁樣唔使又重複整啦。 嗱，咁我呢度有啲菠蘿，麻煩你幫我切咗啲菠蘿啊。咁我要大概係好似大個粒兩粒呢一個番茄咁樣嘅 size 就 OK 噶啦，可唔可以？ 整蠱我？ OK 啦，都唔算整蠱啦。你平時喺屋企煮開嘢噶嘛？ 但係唔係咁樣做法噶嘛？ 咁你中意點做咪點做咯。 好啦， 好flexible 噶我哋。 我睇到你啦嚇。 OK， 咁而家我會加啲 olive oil 落去啦，多翻少少。咁呢個煲咧，其實平時你煮嘢咧都唔需要太多油。咁橄欖油咧亦都唔可以太高温噶喎。咁所以我就喺佢啱啱落鍋冇耐嘅時候咧，就要即刻將啲蝦擺落去啦。咁等佢自然煮煎煮佢， 唔使点调味噶咯喎。 我会做少少调味嘅，但唔系 before that 咯，系啦。 好，我先搵个兜碗仔过嚟装住啲菠萝先啊。 好啊。等佢两边都煎到转咗色咧。就可以滲少少鹽落去噶啦， 就係咁簡單。 嗯哼，喂，話時話，點解你會無啦啦揾我做呢一個節目嘅咧？ 基本上我就知道你得閒冇嘢做啦。 你講嘢啊，我好忙噶。 唔係，其實因為我知道你以前咧有做開飲食節目嘅。 啊哈，我都好耐之前噶咯。 對我嚟講都唔係好耐嘅啫。 因為我同你認識得唔係好耐咯， 都有數年到啦嚇。 數年啦噃， 數年係啦。咁啊，我咁啱我就要做一個烹飪節目啦。咁、我就諗起你啊，你好似都有經驗喎，咁樣咁就揾起你啊。咁我認識你都唔係因為做節目嘅，都係因為一個 event， 因為有個朋友做音樂會做 event 咧識嘅。 等我諗下先， 要唔要邊一個啊？你？ 咦？你講緊上次舞台劇啊？ 冇錯啦，你記得佢咯嗬？ Yeah. 我哋嘅好朋友啊，咁啊都係因為源於佢我哋先識嘅啫。咁嗰次我哋最後嗰次去咗就去咗紐約嗰邊做咗個 show， 做咗大約都五場啊，做咗、我哋都係啊。 哇！ 咁你又順便又去嗰度探親啦， 係 啫，又去度玩啦， 都好開心噶，一個幾好嘅 experience 嚟嘅。 呢個唔錯噶，嗰次咁啊結果就係啦，跟住我哋就翻到嚟各有各忙啦。你有忙啦，你又 係啊，我有我個生活，你有你嘅忙碌。 我有我哋嘅忙碌啦。我中間我有做過另一個音樂會嘅， 係 咁啊，嗰個就做咗個經典嘅時代嗰啲粵語金曲啊電視劇嘅。咁嗰一次就同佢就做同第二邊就做咗就冇，咁我就變咗我頂咗佢個位置我去唱。 哦， 係啦。 咁就你頂啦。 咁之後就冇咗個節目。 哦。 我唱完之後就冇咗個節目啦。 哦，由於時間嘅關係咧，喺你講緊呢個冇節目嘅同時咧，我啲哈哈就已經得咗啦。 係、哎、係喎，係 啊。咁你啲菠蘿 OK 未咧？ 我切到咁上下都想食咁啲嘅，但又唔忍住口唔食咁樣。 啊哈啊哈。 係因為就咁嚼下個啊，等陣先啊。呢、這個嘢係咪要撩撩佢啊？我記得好似要撩撩佢嘅喎。 撈一撈佢咯，係啊。 係啦。 嗯哼。 好似真係好似好得下喎，睇個樣子，冚翻埋先。 好啦， 好啦， 咁啊用翻呢一啲油啦。 冇曬啊！ 冇曬，真係冇曬，輕輕咁烘一烘佢就得噶啦呢度。 喂，咁我哋個節目啦，除咗我哋兩個之外啦，係、咪應該揾一啲嘉賓咧？得我哋兩個好寡噶 喎。得，冇問題噶。但係要有啲 noise 至得噶喎。 我哋個朋友都好 noise 噶，佢都佢都唔 noise 噶， 系咩？边个啊？ 佢咧，我哋头先讲佢又做 DJ， 又做节目 我记到啦。O K， 咁 你去 contact 佢啦。 咁系啦， 即系俾啲 surprise 佢啊嘛。 当然要啦，呢、這个就 系啊。 咁都系嗰一个啫，咁你仲有冇朋友？ 都应该 O K 嘅。 搭膊头对嗰个嚟咁样咧？ 搭膊头就无谓啦，直头嗌佢过嚟啦。 你哋果然啲好朋友， 車佢過嚟， 仲要車佢過嚟，咁你真係好朋友啦，你就 OK 噶。 咁啊，咁就揾佢噶咯噃。咁我哋嚟緊就有幾集節目，就有兩個嘉賓。 嗯， 都係你啲朋友，好朋友。 嗯，有你有我咯。咁、那個節目係我同你噶嘛？ 咁係，我哋節目呢個名就叫做我有主意啦，係啦。 好，一於咁話。 就係、是、咁樣。 咁啊，喺呢個時候，咁我教個汁先啦。 食個菠蘿先。 咁啊，嚇！ 食個哇，菠蘿好甜喎。 真係好甜啊！我開頭嘅時候咧，就已經加咗啲橄欖油落去噶啦。咁、我就想加啲ponzu sauce。 係啦，牛牛可以得噶啦。 哦，係咩？咁但係我如果想再加啲 ponzu sauce， 可唔可以咁樣加咧？ 基本上係加唔到噶啦，個掣嗰個 掣唔得啦，咁我就照淋落去啦。 照淋落去啦。 嗯。好，咁我已經加咗糖啦、橄欖油啦，同埋少少呢個 ponzu 啦。因為我頭先試咗下味就未夠嘅，所以要再加少少添。咁呢一個撈落去啦。 咦，真係哇 ！OK 噶，咁樣 好野味喎、 啊。得噶。咁啊，呢一個咧，我就想用個碗仔啦，唔好太多，因為驚一下子太多。大概呢一個係一湯匙啦， 一湯匙份量 ，OK。 一湯匙嘅份量，咁樣再淋翻落去，搞掂。 咁個菠蘿你點用呢度？ 加落去就 OK 噶啦。 要加幾多咧？我有個攀攀嘅喺度。 係啦，咁我幫你落啦。OK， 擺咗呢個之後咧。咁我就要需要用到呢、這、一個你個砧板啦。 我砧板， 因為你個砧板咧，佢有另外一個功能噶。 係。 係啦，就係佢可以變成一個托盤嘅。 真係，咁我拎開少少嘢先啦，要啲菠蘿喺揾人食咗佢先，我一陣轉頭。 轉頭先啦，嗱。 好。 呢一度咧，咁我輕輕咁切兩個車釐茄，半一半碟。麻煩你幫我攞個avocado 啦，牛油果同埋一個洋葱。 好，呢度。 係啦。咁咧，個 toast 咧就可以切一切佢，攬靚仔啦。要唔要飛邊啊？ 其實我連邊都食埋㗎我。 但系我个边咧就想加埋落去个沙律上边咯。 哎，我真系唔好嘥喎呢个就。 系啊。 你常唔常喺屋企做呢个？ 有啲好用力下喎呢个。 呢个系呢。 我谂个牛油果咧，仲争少少时间。 争系啦。 系啊，有冇第二只啊？ 你 可唔可以攞第二只俾我？咦，叫咯喎佢。 佢叫係喎， 喺我哋整緊牛油果嘅， 即 係 你仲緊用緊對付緊佢嘅時候，佢已經 呢只都好硬下喎，嗰只啊，唔該。 你我得三隻牛油果俾你，你只只都 complain 佢硬，咁唔係辦法嘅喎。 呢只好啲，呢只。 嗱。 啊哈。 咦？咁樣放啊你？ 都唔係嘅，因為我呢邊未 ready 啊嘛。哎呀！你要唔要睇下你個 pasta 究竟得未咧？ 等我哋，我打開佢睇下先。 係啦，個掣就喺前邊嘅咋。 咦？ O 唔 OK 啊？ 喂 ，OK 喎。 要唔要試下味啊？ 要等我試少少味道先啊，各位觀眾。 Okay, 好。 喂，真係熟嘅喎，真係得嘅喎。 唔好講笑啦，話明東方不敗。 真係東方不敗嘅喎佢。 好啦，咁你而家將佢畢起佢先啦。 嗯。咁啊，嚟畢起佢啦。 得唔得？ 得啊。 好得咧。 好掂啊！好嗱，我哋畢起佢啊！呢度，唉，啊呢個真係好好計啊！呢、這個好 正咧，我都話好介紹嘅啦。 真係好介紹呢、這個，慳翻我唔少時間。我平時呢個意粉咧都係方便啦，咁、 嗯、 而且又健康，又唔需要搞咁多，又唔使油煙，已經唔需要油煙噶啦。我而家呢個更加唔使搞咁多個煲添。最慘係我租，我點都要用兩個煲先可以煮到呢個嘢、嗯，而家我淨係一個就搞掂曬啦噃。 咁咪好咯，咁咪慳好多時間，又可以同誒屋企人啊傾下偈啊，跟住一齊玩下，因為簡單啊嘛，可以教埋啲小朋友點樣用添。 呢個係啊，呢個又安全添，呢個又。 冇錯，冇錯。 哇！你個沙律呢個 toast 都已經 係啊， 差唔多啦。 我想象中係唔係咁嘅？ 你想象中係點樣嘅咧？ 誒，會可能真係要再熟少少啦，嗰啲牛油果。咁所以我而家要嚇等佢靚少少，豐富少少， 粉飾佢少少啦要。 係啦，咁咧最尾我就會加少少海鹽啦，因為佢完全係冇味道嘅，咁咪揀少少海鹽上去啦。咁就差唔多噶啦 ，OK， 咁就搞掂啦。 咁就呢個就係菠蘿蝦沙律啦。 冇錯。 嗯。 咁你記唔記得你嗰個煲咗幾耐咧？ 十分鐘。 十分鐘。咁加埋其他嘅嘢，我哋一齊做曬十五分 鐘。十五分鐘搞掂。 係咪正先？ 方便快捷，唔使搞咁多嘢，又唔使成屋都係煙。 好啦，咁我哋攞過嚟呢一邊啦。 係啦，我哋拎佢俾，係啦呢度。 咁我哋可以開餐啦。 好啦。就搞定今天我哋呢個好簡單嘅雞蓉螺絲蘑菇意粉同埋呢個海蝦菠蘿沙律， 同埋呢一個牛油果 toast。 嗯，方便快脆，十五分鐘內搞定嘅事。 點啊 ，Alex， 覺得呢餐如何啊？ 幾好玩。 嗱，呢個俾你嘅， 唔該曬。 試下啦，你記唔記得頭先我哋用咗 total 幾多分鐘？ 計埋你煮我，總共用咗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咁大把， 係咁多就嗰度用十分鐘，我呢個意粉都唔使理佢咁滯啦。 慳時間咧， 非常之慳時間。 咁我而家就試下你呢個啦。 係啦，睇下佢，嚟，你只碟你洗洗用先啊。 OK， 嚟。哇，得喎！ 喂，同我就分開鍋嚟煮一樣喎。 好，等我又試下先。但你頭先係所有嘅味道都已經加好曬㗎啦， 加好曬㗎啦，即係正常。我而家我本身呢、這個我已經做得最快二十分鐘喎，但係佢仲要短我一半時間喎。我即係我快捷都要二十分鐘先做得完呢個。 仲有時間幫我切菠蘿， 仲同你傾偈添，仲喺度，同埋個味道一樣。 嗯， 我的味道一模一樣，冇絲毫冇偏差到。 咁我哋今日都算係試玩成功啦。 冇錯啊，咁下一集我哋要請嘉賓㗎啦喎。 好啊，咁、啊，你負責聯絡嚇 嗰位啦，咁、你聯絡嗰位啦 ，OK， 好，冇問題。 咁啊，我哋要多謝下啲觀眾準備要收睇我哋呢個全新節目《我有主意》。 OK， 咁我係 JJ， 我係 Alex， 下集見， 下次更見你哋啦，好冇？拜拜， 拜拜。 生。 好，好，欢迎嚟到新嚟讲电影啊！嗱，今日咧，我啱啱咧就用咗人生宝贵嘅六个钟头啊，后尾应该系六个钟头， 六个钟 睇咗，去睇咗呢三集呢射雕英雄，去睇咗呢三集《倚天屠龙记》。《倚天屠龙记》吓，《 倚天屠龙记》系 我嗱，我背后有呢个93年嘅版本，李连杰嘅嗱，我专登揾翻呢张 poster， 呢张 poster 咧就系、是。美国因为李连杰后来在美国红了之后呢美国是有发行这一套戏的即是叫做空夫 Co-Master。 Co-Master。 当扣片的即是简单来讲 Co 即是邪教嘛。啊即是他照翼其实就真的倚天屠龙记之魔教 教主。魔教教主。 是啦。那么呢另外也都看了最近网无啦啦变了网大的新的倚天屠龙记之这个九阳神功同埋圣 火 风云吓，咁啊个英文名咧，嗱我唔知呢套会唔会喺美国发行喎？如果喺美国发行咧，我估计嗰张 poster 要改一改啦。个大头咧就一定系甄子丹，因为美国人咧就净系识得甄子丹嘅，里边咁多演员吓，咁啊一定系甄子丹啦。以前咧成龙喺拍埋嗰啲台湾片咧，以前未红嗰时咧。咁啊，客串啲台灣片咧，後來佢紅咗之後喺美國發行咧，都攞佢個死人大頭咧出嚟。舉個例，火燒島，火燒島係客串嘅啫嘛，客串嘅台灣片嚟嘅啫嘛。佢個美國出嗰張 poster 就係得成龍個大頭 ，that's it， 乜都冇。咁可能甄子丹可能呢、這個嗱，佢有英文名嘅喎。叫做 New Kung Fu Coach Master 呢度嘅嗱，咁啊冇咗林峰噶啦，即系就会变咗甄子丹嘅大头啦。不过我相信美国会发行嘅，因为 Netflix 咧连呢个三国无双新三国无双都买的话咧，呢套佢会买，我估啊吓咁样。 好嗱， 咁啊，我今日咧就揾到我 partner 呢个 Alex， 咁 Alex 咧点解咧？又揾下佢咧，因為佢咧就睇得比我仲早，人哋一掉咗上網之後一個半鐘頭已經睇咗啦，嚇咁樣樣。咁兼格咧，佢先前佢好清楚喎對《倚天屠龍記》，因為佢好似睇曬唔止電影喎，對啲劇集都睇曬喎，幾個版本。你係咪睇埋連石堅做金毛獅王嗰個版本啊？最舊嗰個版本你都睇？ 嗰個版本我睇唔到，但係我約莫有睇過，嗰、那個係好舊噶啦。我但係我最早睇到都係鄭少秋個版本啫。 OK。 系啦，曾光做系咪曾光做？唔系曾光做，嗰阵时系兼做金毛狮王嘅，系啦。 我最早睇，但系又冇睇晒嘅，就系梁朝伟嗰个版本。 梁朝伟嗰本有睇晒，我成日都翻炒嘅。 啊， 因为《倚天屠龙记》拍咗咁多出，嗱，我唔讲电影先啊，如果净系讲电视剧集咧，拍得觉得最，我觉得最好睇，感觉上咧就系梁朝伟个版本嘅，八六年呢个版本。 嗯、 最早期鄭少秋的版本咧就係新穎嘅，因為嗰個時期啱啱電視台興起啦，咁、拍金庸名著呢嘅佢拍好多嘅，咁都係叫做有得睇有睇頭啊，咁樣睇落咧係好睇嘅，嗰幾廿集啊，你知又神雕又射雕係乜鬼都出嚟嘅、總之係咁拍落去，咁反而八六年嗰時嘅氣勢同埋嗰個劇力咧係接近原著嘅。接近原著嘅，即系佢改编嘅嘢，差唔多90%都喺翻晒落去噶啦，系啦。但后期台湾版亦都有做过啦。 即系你话无线八六年嗰个版本，梁朝伟嘅版本系接近原著，系。 但系佢最接近原著嘅，郑少秋嗰个都系，但系郑少秋嗰个神水始终唔够梁朝伟做得好。但系嗰阵时嘅郑少秋系做得好睇嘅。即要睇翻啦，要公平啲咁講啊。 係， 但係後期大陸版所拍咁多套，譬如台灣版有拍蘇有朋嗰啲啊，最到近期嘅曾信希拍嘅《倚天屠龍記》咧，拍得好華麗，但係嗰個劇情都刪改咗，都刪改咗好多。即係感覺上，佢只係着重翻有幾個好主要幾個 point 拍到啦，咁就算啦。咁但係好多個劇情同埋做都冇無線嗰個做咁好，但係。在劇集嚟講，我首推都是梁朝偉個版本。電影就得兩套，一係就係呢套我哋而家睇緊我後面嘅《倚天屠龍記》啦，係唔係唯一一個電影版本出過啫咁耐。係。 之后就事隔廿几年啦。 嗱，咁啊，对于我嚟讲就唔系事隔廿几年，因为我寻晚睇啫。嗱，好有趣，我就冇睇过原著小说啊。 系， 但系我归纳咁多个版本嘅《倚天屠龙记》咧，我归纳佢包装为两类，一类咧就系将呢个张无忌包装成一个小子，另一类咧就系将佢包装成大侠。 嗱， 点解啲人觉得？网上咁多人觉得啱啱喺网上出呢个版本咁难睇咧，或者咁闷咧、咁沉闷咧，就因为嗱，当然啦，此其一就系因为佢将成套戏切成咗两套之后咧，仲都差唔多近两个钟头一套，即系睇我啱啱一口气睇晒，要用咗四个钟头， 浪费咗你人生四个钟系嘛？ 浪都又唔可以讲话浪费嘅，只不过佢系唔同啦，佢系唔同。嗱，我觉得李连杰。同樣都係王晶啦，但係今次呢個王晶合到姜國民啦，咁其實姜國民個碌一碌佢個 IMDB 幾極嘅。姜國民就唔係主力做導演，但係佢係差唔多係阿爾冬升個御用攝影嚟嘅。佢喺金像獎係 nominee 嚟個最佳攝影嘅，即係嗰咩呢個旺角黑夜啊、門徒啊嗰啲係佢做攝影嘅，佢係金像最佳攝影嚟嘅。啊！佢做导演嘅戏就唔多，咁成日都讲话王晶姜国民合导，咁我估计都系姜国民多噶啦，王晶都系挂名噶啦。但系以前嗰套咧就王晶导演噶嘛， 系 九三年嗰套 都系佢监制添，仲要系 唔系？系佢监制，但系李连杰都有份监制 吓， 同埋嗰套咧劲在咧个武术指导系阿洪金宝， 洪金宝 即系喺里边做呢、這个 张三丰 呢个张三丰嗰、那个啊，洪金宝佢监制。唔系佢做武术指导， 佢啲武术指导 咁所以里边嗰啲功夫咧，当年嗰啲师资又冇咁劲啦，嗰啲功夫咧就硬桥硬马，系嘛？ 嗯 啊咁样样，咁兼格咧，佢包装到李连杰咧都几似梁朝伟嗰、那个《倚天屠龙记》，即系一个小子，即系一个即系换世几有啲换世不公啦，初系咪咁样嘅角色嚟嘅吓，咁另外。亦都包装到话小超好可爱啦，邱淑贞系咪啊？亦都整到话张敏好靓啦。咁我亦都黎姿就比较少发挥。我估咧，当初应该系如果嗰个铺排系咁咧，应该黎姿系下集出得多嘅。即系呢、這个 佢嘅《倚天屠龙记》下集吓，但系之后我哋冇见过嘅。 但系下集系胎死腹中噶嘛吓，嗰、那个结局就系阿张敏话。嗱，我会话俾你听，我第三个愿望噶啦，你应承咗我三个愿望，讲咗两个，跟住就完场啦嘛，走飞走咗啦嘛，系嘛？ 我都以为有下集噶，我等咗廿几年。 嗱，个古仔系咁嘅，当年咧，《倚天屠龙记》咧，佢就喺呢个九三年嘅圣诞第一档嗱，当年九三年港产片系好蓬勃噶嘛， 系啊， 圣诞都要分几档噶嘛，系咪啊？农历新年又要分几档噶嘛？即系佢嗰个 两档，农历新分两档嘅， 三档最劲嗰阵三档，系啦，最劲嗰阵三档。即系举个例，第一档系家有喜事，第二档系呢个富贵逼人，第三档系大迷信。当时系三档嘅，好犀利嘅港产片。咁圣诞都分两档嘅，嗱圣诞踏入新年夹埋就可能三档。佢《倚天屠龙记》咧就喺圣诞之前嗰个十二月十八号上映嘅，吓咁即系变咗。个片商系好有信心将佢摆成圣诞第一档，咁啊永盛嗰阵时永盛据闻系拍咗三千几万，当年系好多钱噶啦，系嘛？ 系啊， 大佬你买层楼都系百零，唔使一百万系咪啊？三千几万即系买咗三千几层楼，买咗三十几层楼， 三十几层楼系啦， 系啦。咁三千几万结果喺圣诞档上个结果系点咧？仅仅收咗一千万，系好差嘅。圣诞档是很差的。你想想王晶用四日定五日啊求其拍了一套整蛊专家都收三千五百万。三千五百万那时候是用了四日拍整蛊专家是不是那时候你想想周星驰和刘德华都不贵的跟着其他那些都是闲角来的是不是吴君如啊那些其他。但是这套《倚天屠龙记》佢嗰个卡士咁劲，佢用到洪金宝，当年好贵啦，洪金宝系咪啊？后 年贵，李连杰都贵啦，张敏都唔平噶。 李连杰已经系拍咗《黄飞鸿》之后啦，九二年拍《黄飞鸿》，呢个九三年实贵噶，系咪啊？ 咁啊，洪金宝嗰阵时差唔多嚟荷里活噶啦，系咪啊？又系贵嘅。咁你一个咁大嘅制作，吓、啊、到咗最后真系蚀到趴喺度，咁结果咪烂尾咯。就香港产片咧，话要拍下集或者续集，而系烂尾嘅咧，好少嘅。呢套系此其一，第二套就阿飞正传啦，又系咁样烂咗未？ 阿飞正传系拍到破产嘅， 拍到破产啦，系 啦，拍到破产， 拍到邓光荣，拍到邓光荣破产， 破产嘅吓， 咁啊冇计啦。咁嗱，今次呢套咧，阿晶哥就醒目啦，佢唔系醒目话点样赚到钱喎，佢系醒目到一次过拍咗两套，咁啊唔会烂尾 啦，唔会烂尾啊嘛， 系冇得烂就烂，一烂就烂晒。一爛就爛曬兩套啦，係咪啊？咁樣樣，咁所以咧，呢九三年嗰套咧，影到李連杰咧係好跳皮、好得意嘅嚇，即係另一個李連杰。你諗下，九二年啱啱睇完《黃飛鴻》咁正經嚇，佢九二年拍《黃飛鴻》，跟九一年《黃飛鴻》，九二年《男兒當自強》，九三年《獅王爭霸》，即係成日睇到都係正氣凛然嘅李連杰。 其實佢嘅複製品咧。其实你可以回归回翻之前，许冠杰做令狐冲，笑傲江湖嗰个电影版，你有冇印象啊？佢拍过令狐冲、那个、 有系啦系啦。 O K， 嗰个徐克嘅喎，嗰个徐克嘅。 徐克嗱，佢因为嗰、那个嘢咧，亦都系将个原著，你有睇过原著，你知道嗰佢都将颠覆咗个古仔嘅。 嗯， 佢阿王晶就照版主碗，想用翻呢种方法，将嗰个故事颠覆，然后嚟拍成电影嘅。但是就为什么徐克拍得那么好，是不是许冠杰和动作你拍得顺畅呢？我觉得是的。那你知道王晶不嬲会拍一些胡闹一点的东西，那但问题就是这套片《倚天屠龙记》太过深入，跟令狐冲不一样。令狐冲那个本身的性格是浪荡不羁的，所以他电影到许冠杰做的东西都是奶奶闲啊那样的。但是呢，如果你看原著呢，张无忌的角色是稳重沉郁的，跟他开头看这个少年这个电影版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看完之后是代入不到那个角色，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原著的《倚天屠龙记》张无忌不是他的款的，但是他将王晶颠覆得过分了。后期我看回他的故事，其实同原著的鋪排咧係參天共地嘅。當時嚟講啊，可能嗰啲人唔接受，因為佢以為當時《笑傲江湖》嘅成功，佢可以複製翻同一樣嘢。如果你睇翻許冠傑嗰力嗰個《笑傲江湖》，李連杰都有拍過《笑傲江湖》㗎，第二輯係佢拍噶嘛。咁但係問題第一輯嗰陣時佢有拍許冠傑個令狐沖係真係顛覆咗， 係東方不敗嘛。 咁啊，東方不敗係李連杰做噶嘛，但係問題以前個令狐沖係許冠傑做噶嘛，咁佢應該係復印翻嗰個想用嗰個成功元素嚟擺落《倚天屠龍記》度嘅，都係金庸名著。但係問題就係我覺得佢當時忽略咗就係張無忌嘅角色唔係俏皮嘅，張國榮係優柔寡斷嘅，咁變相咗咧，佢拍嗰時可能唔係咁得太多人喜愛啦，同埋你拍到。佢好打得，同埋好多樣嘢咧，感覺上有少少離題，但係當時嚟講可能唔接受，可能因為當時太過著緊個原著，因為佢九三年拍嘅，啊你當時記得啦，咁變相咗大家都覺得佢離開嗰個原著嗰太 off 啊，所以大家唔中意啊，呢個係我當時睇咁，但係而家你今日睇佢嗰個咧，我覺得睇翻反而覺得李連杰好睇過今日林峰嗰套啦。上半部的九陽神功故事真係差唔多啦， 一模一樣，一模一樣咁滯， 90%啦咁上下啦，起碼因素數唔係咁死啦，係佢兩個即刻死曬，同埋呢套嘅洪金寶嘅張三豐係比較粗口嘅，甄子丹係唔粗口嘅。 其實你講呢個對白嘅問題啊，九三年嗰套咧，全部嘅對白咧都係用港產嘅對白， 係啦。 你諗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發現啊？田启文在九三年那里亦都在2022年这一套的。 是啊是啊，他有做华山那两个。 是啦、啊、是啦、啊。不过另外一个是换了肥仔聪啦，是吧， 是啦、啊、是啦、啊。 但是田启文就是说田启文30年前和30年后做了同一个角色。他那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两条友呢，因为田启文在九三年那个是做策划的。是这套戏的策划来的田启文。 啊，阿田雞，佢咪創咗好多搞笑嘅對白嘅，咪話要奸曬啲女人啊！嗱呢嗱其他嘢留俾你，女人留俾我，咩跟住佢又你話我係咩咩用咩法國龍爪手，唔係我係揸波龍爪手啊咁樣啊啊！即係我睇落係過癮嘅，因為我好似睇緊周星馳嘅戲咁。其實就係、是，尤其是田啟文啊咁樣呢啲咁樣喺對裏邊，同埋你覺得啲嘢好搞笑，譬如話張翠山佢揾阿吳鎮宇，咁嗰個年代我哋成日睇吳鎮宇都係諗起就係佢嗰個周星馳嗰度乜嘢啊？ 即係好 黑啊！係啊，佢咪做古豔陽啊？係咪古豔陽啊？ 係啦。佢系做古阴阳个仔， 啊吓， 古乜鬼唔记得咗啦？ 阴阳怪气噶嘛， 即系你唔觉得女神功噶嘛？ 吓，我见到吴镇宇，我系谂起搞笑，但我又觉得嗱，佢又冇搞笑喎，喺嗰度做张翠山系咪啊？咁啊，洪金宝又系烂口嘅，又系搞笑啦吓，即系个成套系搞笑咁。咁样你邱淑贞咁样，又有啲你睇下后边张 poster， 佢有啲似春丽嘅，其实我觉得。 佢將角色濃縮咗嘛？佢本來恩妮角色冇咗，唔見咗，擺變咗喺度，就同個小超，就 suppose 小超佢唔應該呢度見到佢嘛 ？suppose 佢喺明教嘅山光明頂見到佢啫嘛？ 嗯， 佢喺出面見到佢係阿恩妮啊嘛，係佢表妹嚟噶嘛？咁你冇辦法啦，咁佢將兩個都溝埋曬兩個。 但你睇魔教教主嗰陣時候，你覺得阿小超係好調皮啦，係咪啊？ 係啊。 咁呢個張敏就嗱，佢其實都有首尾呼應嘅。張敏咪同佢講咩？俾個冰糖葫蘆佢食嗰陣時咧，咪同佢講話：靚嘅女人一定唔可以信啊嘛，係叮囑阿李連杰啊嘛，所以李連杰就見到靚嘅女人佢唔信噶嘛嚇。咁後尾，但係後尾李連杰自己都奸啊嘛，即係自己都話唔知靚嘅女人唔信啊，即係我哋呢啲 表面忠直嘅男人， 個樣昂直嘅男人都唔好信啊嚇，因為佢咪唔知點樣，佢咪夾硬學咗嗰個武功嘅喺個 學咗九陽神功啊嘛， 九陽神功係啦，咁咧。呢一扎嘢咧，新版系冇嘅，因为林峰咧系一个大侠嚟噶嘛，佢唔会用诡计去学咗啲武功噶嘛，佢冇啊，系唯一系冇咗呢样嘢。 系啊，阿甄子丹用诡计俾咗套武功佢咯， 吓调翻转啊嘛，啊即系佢唔会系佢 tricky 噶嘛，吓同埋咧，我喺咪后同你讲过咧，张敏嗰个角色本来佢老母噶嘛， 系啊， 跟住又变咗赵敏喎。即系睇到后面睇到我一头雾水，跟住佢又话：哇，呢、這个女人咁似我阿妈嘅，跟住又中意咗佢，即系睇到乱伦咁样，即系好似本来系佢阿妈，即系佢，即系究竟其实我系好期待你睇完魔教教主，你好期待下一集，即系究竟阿张无忌系咪有恋母狂咧？咁样样，点解搵个女人？即系佢讲到直头讲到出口话呢、這个女人好似我阿妈，咁跟住佢又好似就堕入咗爱河，咁又系同一個人去飾演喎，又係張敏喎，奇怪到真係好少咁噶嘛嚇，即係你真係以為佢係戀母狂嗱，反而咧新嘅呢個版本，我睇完呢個四個鐘嘅版本咧，就清晰好多啦，就應該係分翻開兩個角色嘅嚇，係啦，同埋下集佢拍咗出嚟咧，其實對於我呢啲冇睇過小説嘅咧，就解釋翻得好清楚，同埋其實佢好似擺啲我唔知道小説有冇啊。是擺啲無間道嘅元素落去啊，尤其是下集呢個聖啊呢、這個聖聖誒咩聖杯風雲啊，即係好似小超本來係忠，但係又係奸喎。呢、這個趙敏本來係奸嘅，但其實又係忠喎，即係有少少你係搞到好似分唔到，即係呢三個女人啦，係咪啊？同埋呢個係啦，同埋呢個阿邱二龍飾演嗰、那個 周子若 係啊，咁佢最後又係奸嘅喎。系咪啊？ 嗱，呢个咁样睇，成套电影咧，个铺排就，如果你照翻小说嚟讲咧，佢就唔够时间嘅，系冇可能噶啦。 但系个结局我系收货嘅，即系去到下集我系收货。 即系正如我 因为解释到吓， 正如我所讲，你唔好睇完住，你放机你播完住，你饮斋睇咧，其实系一个可以喺屋企睇可取嘅科幻武侠电影嚟嘅。小超是无间道，又小超都是的，他是入去光明顶是要攞一些东西的，所以他是无间道来的， 不 错的，所以他的角色是没问题的。是周子若的角色呢，就正如我在跟你说，他是一个要被逼他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来的。譬如他发在小超他发毒誓， 即是悔婚那里都是的，因为悔婚那里性格大变，是吧？ 悔婚那里是因为张无忌悔婚，因为 正常嚟讲，嗰、那个古仔系讲诶话佢谂住真系把心一横，就真系嫁咗俾张无忌就算差数噶啦。佢嗰时想，但系可惜佢老母佢个师傅要佢将两个屠龙刀同埋倚天剑嘅秘密要攞出嚟，因为一本武穆遗书同一本感恩真经嘅。咁佢就要练感恩真经嘅，佢要去。咁佢速成嘅，所以你见到佢后期佢喺个武功咁大，系因为佢魔快速练九阴真经走火入魔，所以变咗有少少邪道嗰度嘅吓，即系梅超风练成咁样。佢冇讲梅超风，因为应该入边会讲关于梅超风点解会练到九阴白骨爪嘅咁样最快嗰、那个。咁赵敏就不嬲都系凭识术率识行事嘅，我中意中意，唔中意就唔中意，我要就要咁样嘅。其实反而呢两个角色系啦、 啊， 反而呢个角色佢由电影所以一直都冇乜点改变，因为呢个系佢最主要嘅特色嚟嘅。呢、这个系小超就系一个好委屈，佢好想侍奉个张无忌同佢一齐，但系问题佢要去救佢哋就要翻去做波斯总坛嘅总教主咁样。其实入边都提到嘅嘢都冇差别嘅。啊，冇差別嘅呢、这個反而我今次睇佢呢個後期嗰、那個第二集裏面講出嘅因由咧，其實都有翻小説嘅中心點，有個中心點喺度，但係唔係真係睇得咁實咯。因為好老實太快，因為你要睇周芷若要嘅改變係需要一個時間去睇佢變化嘅。但係 係咯，突然之間180度啊，係咪？ 係啦，因為電影你太快啦，你變咗你塑造角色。即其实我反而我中意佢当初你 compare 翻啦，当初周芷若系奸嘅，就一直奸到落去，因为佢冇得拣啊嘛。咁直就作性佢系奸，我就觉得反而 make sense。因为当你唔好睇翻嗰个原著咁样睇咧，我反而欣赏，我反而有期望就当年李连杰个版本，周芷若系阿黎姿做噶嘛，佢系奸嘅，咁佢一直后面一直都系。 佢开波 嗰阵 时系奸噶啦， 系啦。咁我其实一直都觉得系呢、這个系合理嘅，但系后期呢套嘢我怀疑咧，佢主要都系卖。好大嘅特技啊，埋好大嘅排场啊，咁样咁变成咗佢嗰个实质嘅剧力咧削得好弱，同埋每个角色都唔立体嘅，好唔立体，同埋好唔实际。林峰佢嗰个好似未卜先知好多样嘢，特登上去光明顶去救人嗰度，其实佢好似未卜先知咁样，其实当初个原著唔系嘅，即系佢做得。你讲咁斋睇娱乐就 OK 嘅，你唔好理佢剧情合唔合理啦，武侠片都唔合理噶啦，都当佢系。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一睇原著咧，发觉佢好唔扎实咯，成套嘢真系好浮啊，成套嘢好浮，净系睇佢嗰啲景啊，睇佢啲武功啊，打下咁样啊，佢连最尾赵林子嗰度都已经唔系嗰回事嚟噶啦，吓唔系咁样打噶。如果你有睇原著，佢系。张无忌打三个神僧，系谢逊打阿成坤嘅，但系成坤系冇唔会攞住两把天倚天剑同埋屠刀，因为嗰把嘢神早已经俾阿周芷若劈断咗噶啦，攞入边嘅嘢嘅，所以佢冇可能成套嘢完就系、是、我真系好奇怪，佢点样可以攞到入边嘅秘笈咧？而且嗰把刀同埋剑又冇事嘅，佢就真系喺原著里边，佢系要劈开两个，因为话一直咧呢两把嘢咧要对劈先会裂开嘅。但一直好多武林士都唔想對持，所以一直咧兩把刀兩把嘢都冇對冚過嘅。直到周芷若自己劈爛佢，然後就攞入邊嘅秘笈，十方係爛咗。但係問題是你喺電影嗰邊完整無缺嘅喎，我就好懷疑點解周芷若點攞到九陰真經出嚟？呢、這個我真係好拗頭，佢點樣攞出嚟？ 同埋咧，李連杰嗰套咧《宋青書》嗰個戲份好多。呢一套咧，劉浩龍做嘅《宋青書》真係頭尾試下鏡咁樣嘅啫， 試下鏡係咯 嚇。因为宋青书应该是一直暗恋周芷若的嘛， 他是去暗恋周芷若的、他其实一直都他误杀了他的七师兄七师叔的、所以就被他老豆追杀的要，他最后摆了入峨眉练了什么九阴真经，最后被他老豆打到残废这样，最后 但你今次拍到四个钟头都没怎么讲这一段东 西，其实这个角色其实不重要的，最后都你电影里因为你看王晶都将主要是将主要的场景要做的就是冰火岛、光明顶。 光明顶是啦。 武当山、少林寺不是是武当山是那个大刀的那个寺，即是火烧那个大刀那个什么寺那里要救六大门派，还有最后那个最后最大 的。那个什么移魂大法嘛。 乾坤大挪移啊！ 乾坤大挪移系啊， 同埋佢最后嘅屠师大会少林寺，呢个系成个 展雄记最几个最紧要嘅场景咯，佢攞晒噶啦，佢攞咗嘅，但你配得合个场景，咁其他嘢就自然就削得好弱噶啦，因为佢要走到咁快，咁人物角色自然就冇办法深入描绘啦，只好一开头就将林峰练咗16年嘅九阳神功做练咗佢出嚟，冇办法啦，啊你盲嘅都可以帮佢搞掂嘅，咁但系嗰金毛狮王冇咗咯，佢出咗一阵噶，我以为佢会得头一尾出现，其他冇咯。 系咯，系咯， 我都好奇怪。咁但系问题， 徐锦江 金毛狮王喺入边有另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噶嘛，重要。咁当然佢冇再拍就唔紧要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佢只好将张无忌开头讲佢练成咗个神功系一个大侠嚟啦。咁先后面所以先 make sense 咯。如果你根据原著嘅话就唔得噶啦，因为佢要经历好多好多样嘢啊，俾人呃啊，跌咗落山崖啊。 我睇完嘅感觉咧，就系、是、觉得林峰呢个张无忌咧，就系、是。纠缠喺三个狡猾嘅女人中间嘅一个戆居佬，其实就系、 是，因为睇落 佢，因为佢唔狡猾，但系其如果三个女人几狡猾嘅，三个都狡猾嘅，其实即系被逼又好，被逼又好，唔被逼又好啦，因为佢三个都做过坏人嘅，即系其实系嘛，喺个佢喺喺 唔算坏人，少少唔算坏，少少系对佢嚟讲系只因为佢要攞圣火令。嘅嘢，同埋乾坤大挪移嘅秘笈，所以基本上佢唔算坏嘅，佢都冇害噶阿张无忌嘅，亦都系啦。 嗯嗯。 咁所以佢唔算坏嘅，佢其实几个可怜嘅吓。咁、啊、但系就周子若就唔同咯。但系我系奇怪就系佢喺个冰火都喺个岛度咧，同佢疗伤咧，佢着到咁样咧，点解张无忌唔诊佢咧？我系好奇怪。呢着到咁样啦，都仲忍得住嘅。 可能有嘅。 系。 但系嗰个系要好似梅艳芳咁样，要上咗迪士尼。分五集出， 分五集咁样，要呢啲头咁讲嘅。 即系本来拍咗5个钟嘅，吓而家 cut 到4个钟， 吓入边有呢啲咁嘅，有呢啲咁嘅场景嘅。 嗯， 咁你去到咁样，边度仲忍得住啊？ 唔系周子若系真系列住师太个师生女， 佢唔系佢入边讲系啊， 佢呃佢 呢个最嚟。周子若佢系讲系佢个徒弟嘅女，即系 系咯， 杨啊，如果嗰个角色冇记错咧，佢系叫晓芙。系几乎系佢派去 suppose 要引诱杨逍嘅，佢生个女出嚟，应该系叫杨不悔嘅，但系唔知点解换咗叫周子阳。嗱，呢个我唔知佢点。 系啦，睇到我就好混乱，呢度我睇到好混乱啦，系咪啊？改咗，你阿郭正雄嗰度咪讲话咩系灭绝师太个私生女嘅？哇， 佢仲要呃佢哋吓，呃佢逼佢食， 呃佢嘛吓。 咁但系周子阳其实唔系，周子阳只系喺汗水里边同。偶遇一个渔夫的女儿喂饭给张无忌在小说里面。suppose 他张三丰想带他入武当，但是武当全部男人，他带了他峨眉，这样是这样的而已，跟他的所徒弟没关的。他徒弟有关的叫叫晓芙那个呢，是跟杨逍生了个女叫杨不悔的。那个是另一个故事来的。这个是没有的，他没有的，这里一定没有的。定冇讲过， 掉晒了， 冇晒，就直接说那个就变成周子若他收了他，这样是啦。就系、是、咁样，即、你其实你谂得到佢改都正路，因为人物关系太复杂啦。你四个钟，你根本电影版你点改，亦都改唔掂噶啦。 嗱，咁啊，讲个剧情啊，讲到呢度先啦。咁我想讲一讲咧，头先你都问过我噶啦，呢套戏发生咩事啦？吓，今次呢套《倚天屠龙记》呢套戏发生咩事？呢套戏发生咩事咧？我自己咁觉得啊，点解一个成你成日都话？三亿啊！但系我就话唔系三亿啊，我纠正你啊，因为三亿系拍咗两套，所以其实真系1.5亿啫。咁呢个啊，咁系啊嘛，成日都话，以前成日都话，哇，3000万制作《雷洛传》咁，喂，但系你《雷洛传》最后切咗两集出嚟，咁啊，即系1.5万啫嘛，一套边系3000万制作啊？系咪啊？搵 贵品啊？又 咩？嗱，搵笨嗱，同埋林峰又话林峰40岁，林峰嗱呢套戏其实系咁。王晶咧，2017年已經有計劃拍呢套戲，基本上2019年已經拍完噶啦，諗住2020年上映噶啦。點知啊撞正呢個疫情啊嘛，撞正疫情啊嘛。嗱，咁如果2020年上映，咁林峰唔係40岁啫，你我為佢平反啦，好唔好啊？佢拍緊嗰陣37岁啫嘛，2022年先40岁啫，係咪啊？咁啊37岁，嗱，好咁咧，咁嗰陣時推極。啊、一路延期啦，因为呢个疫情嘅问题，一路延期上唔到画。但系我觉得系咁啊，呢、這个我觉得，你知拍戏嘅嘢咧系要即系、就是、等于 你網台台長有個好劇本，你攞去呢、這個攞去呢、這個East West Bank 係嘛？攞去華美銀行話：喂，我而家要申請個 business loan 啊，我而家要拍網劇啊。咁佢如果佢岌頭嘅話，佢 buy 嘅話，佢都借錢俾你。咁佢借錢俾你，你咪拍網劇啊？但係你要套網劇有錢賺，你先還到錢俾華美銀行啊嘛？ 係 咪？咁否則華美銀行就每日起你釘噶嘛？係咪啊？咁啊拍戲都係呢個咁嘅原理啫。你拍咗套戏摆咗喺度，使咗3000万，我就当你使咗3亿，冇水分啊！我当你实报实销使咗3亿，但你摆咗度3年，每日起钉，咁啊债主唔系最傻，咁你点搞啊？即系情况就等于你迪士尼咁大间公司，你花木兰都一样死啦，对住疫情系咪先？咁所以你冇计嚟讲，你推到而家今时今日，你又话欧美，你面对大陆，你又要清零，系咪啊？你套戏最大镬，你又唔可以去卖去其他国家上先喎，因为一上先你即刻咧，大陆又唔睇啦，因为有盗版啊嘛，系咪啊？一定要大陆上先，大陆先睇到噶嘛，系咪啊？大陆人先睇噶嘛，你香港上先咁，大陆有盗版，大陆又唔睇得，又唔睇啦，系咪先？此其一，所以我觉得你咧就系、是、焗住5蚊又好，6蚊又好，吓、啊、当众筹又好，乜都好，叫做差唔多即系搵翻部分，唔使蚀到。咁緊要咁解嘅啫，咁又有一樣嘢好嘅，因為通常咧行規裏面咧，你拍咗3亿咧，你個宣傳費要用翻1.5亿嘅，即係要用翻50% 嘅，即係你拍咗3000万，你用翻1.5亿嚟做宣傳嘅，你然後做宣傳，你上到戲院，戲院又要拆帳嘅，你躲著 戲院喎， 啊你躲著蝕得仲多啊，嗱、那個情況係咁，如果你唔想畫。而家就咁样摆上网，啊！我当你5蚊又好，6蚊又好，啲人全球啲人可能每人俾5蚊，山大找埋有柴，佢可能唔使蚀都未定嘅咧，系咪啊？因为而家你讲紧又唔系净系中国啊嘛，系全球嘅人啊嘛， 系 咪 啊？ 跟住之后啊，跟住之后可能做埋可跟住之后可以卖埠啦，系咪啊？东南亚你知好多华人，好多华人都睇武侠片噶嘛，系咪？ 嗯。 咁我估啊吓。另 外仲有山大斩埋有柴嘅， 山大斩埋有柴，即系等于呢个花木兰唔上戏院就上 Disney Plus 系咪啊？咁啊，佢都系网大，都系变咗网大啫。基本上个原理一样啊，系咪啊？咁你《倚天屠龙记》你呢度拍咗咁多钱，债主又追数吓，佢焗住要咁做。第二样嘢咧，我觉得咧，嗱，即系等于我哋旧年美国嘅疫情咁样，美国50个州啊，系咪啊？咁其實有40几个州啲戲院從來未閂過噶，係咪啊？冇閂過噶嘛，啲戲院冇閂過。但係最重要嗰兩個市場，加州同紐約係閂曬啲戲院喎。咁啊死啦！咁你嗰啲細片咪上畫咯，咪繼續上咯，變咗你戲院要揾戲播啊嘛，係咪啊？但係咁變咗，通常嗰啲低成本嘅戲，本來以前冇得喺戲院上畫嘅，或者。strict to DVD 或者 strict to 呢、這個VOD， 而家有機會喺戲院上喎。點解啊？你記唔記得舊年嘅情況啊？因為神奇女俠啊，嗰啲咩大片嗰啲 Marvel 嗰啲大片全部吞遲曬啊嘛。點解佢哋要吞遲啊？因為佢唔可以 afford 冇咗美加州同紐約呢兩個市場啊嘛。咁佢吞遲一年咯，係咯？咁你今年基本上今年上戲院做緊嘅戲，荷里活做緊嘅戲係前年拍咗噶嘛？佢本來諗住舊年上噶嘛？佢本來諗住舊年上噶嘛？係咪啊？咁、那個問題就喺度啦，大陸可能都係面對同一個問題。大陸而家佢冇話去刪曬啲戲院啦，但係佢可能有一單 case 或者10单 case， 佢刪咗嗰個城市嘅戲院。我估啊，可能你北京啊、上海啊嗰啲大埠會刪咗啊，嗰啲細埠、黑龍江嗰啲反而冇事啊。咁你會唔會上？咁你會唔會雲南可能冇事？但係呢套戲 ，by the way， 呢套戲喺雲南拍嘅喎。咁你？咁你會唔會冒險走去上？因為你大陸一有一間戲院上咗，跟住你全國第二有翻版㗎啦。咁連5蚊人哋5蚊都唔俾你啊！你而家係咪仲大鑊？你為咗上雲南嗰幾間戲院，然後搞到第二日有翻版，全個國家有翻版，人哋連5蚊眾籌都唔俾你，你咪仲大鑊啊？係咪先？此其二，此其三，我覺得啊，而家咧呢個 合拍片咧已經冇以前咁吃香。佢就算嗱，你睇下《戰狼》啊，你睇下《長津湖》啊，你睇下《我和我的祖國》啊，嗰啲全部國產片嚟。 係啊，係啊，係啊， 嗰啲全部國產片嚟，國產片都有十幾億票房。 哇！全部嗰啲 《長津湖》啊。嗱，我乜 Q 戲都睇嘅，大陸片我都睇嘅，中國醫生我都睇，無差別咁睇我。你都知道我印度片啊，嗰啲伊朗片我都睇。 鹹片都一齊睇嘅。 如果唔係，我唔可以叫自己做電影撚啦，係咪？鹹片我都無差別咁睇其他國家嚇，唔係淨係睇美國嘅。嗱，咁個問題就係、是、你啲戲上畫係咪啊？ 嗯 哼。咁你我讲到边度咧？你嗰啲戏嗰啲即系我头先讲到票房受影响啦。我话系，我仲我讲到国产片，《长津湖》冇香港明星，冇香港导演，系咪啊？佢都收十几亿。调翻转，你睇翻个 track record， 近呢几年合拍片反而唔系好高咗喺大陆啲票房，系咪啊？同埋大陆有时啲嘢佢系大陆人好叻噶嘛，佢学咗你啲嘢嘛。即系我举个例，《画皮一》。嗰陣時佢都仲要阿陳家上去上大陸揾真銀，係吧？去執導，都要高價咁請你啲香港導演上去拍。畫皮二人哋已經用翻自己導演啦，人哋已經用翻大陸嗰啲導演啦，係吧？人哋唔需要，人哋學咗你啲嘢已經唔需要你啦， 係嗎？ 係嗎？係咯係咯，咁所以你話香港嗰啲導演啊，有時上去咩北上掘金，其實掘第一陣嘅啫。掘第一浸嘅啫，而家好多都唔需要你噶啦，系咪先？你睇到个现象兼夹，尤其是王晶咁样，你睇下王晶先前拍嗰啲咁样嘅合拍片，票房都唔系话好高啫，但系个成本，但系个成本好高喎、啊。咁变咗嚟讲，咁院商系咪冇信心啊？院商冇信心，咁排片攞到嗰啲 screen 啊，攞到嗰啲院线咧，亦都唔会多嘅。 嗯， 啊呢、這个就有个问题，院商唔系睇。院商的角度不是看說愛不愛國或者要不要國產片或者要不要荷里活片，他的角度是哪裡戲哪種戲收得的。 剛剛 你收得的韓片他都排很多院線的嘛，是不是這個市場主導嘛，所以其實本身院商都沒有信心，這個是我覺得。那他可能那個片主計落呢，你知道片主有很多啦，今次是不是有無線有邵氏有精藝有這個什麼星精艺啊，有呢个咩星啊，咁样即系好多间啊。咁佢计下，唔上好过上啊。其实，首先你可能霸到嘅院线唔多， 嗯。 二来你霸到院线唔多之后咧，你又要一笔宣传费。三来咧，你院线唔多，你一上咗话咧，又有盗版啊。你有盗版，你就连网大都唔使玩噶啦，系咪啊？系咪？即系计条数俾你睇，你讲住先，我计条数俾你睇啊，你继续讲吓，即系我想讲嘅，我想讲点解佢唔上画，就可能系呢几个原因，即系拣唔上画吓。 咁其实佢而家嗰个情况就系话，佢冇上到嗰条院线啦。咁其实我唔觉你话山大斩埋有柴啊，但我睇个评价好老实，我睇完第一集啊，其实我真系唔系太大意欲去睇第二集嘅。系咪？我觉得咧，成套嘢咧个评价咧系差噶。你有冇睇到嗰啲出边啲评价，即系影评啊？ 差。我哋喺美国，我就讲翻 IMDB 嘅影评啊，两套都差。李连杰以前嗰套都系六点几分嘅啫，十分。呢套咧四点几分嘅啫， 仲衰啊！ 差系啊，差系啊。嗱，我头先点解话攞个计数机计一计咧？三亿除以五。每人俾五蚊，咁其实有六千万人啦，六千万人每人俾五蚊，系咪？或者收六蚊嘅就五千万人啦，系咪？即系每人，咁你搵五千万人，全世界搵五千万人，每人货金五蚊六蚊， 都有可能， 都未必系难事，咩未必系难事，系咪先？吓，况且可我唔知道。我唔知五蚊系睇一套定睇两套啊！如果系睇两套的话，佢三亿拍咗出嚟咧，咁其实你只需要揾三千万人，即系每人俾十蚊啦，因为你五蚊睇一套嘛，吓三千万人。如果每人俾六蚊嘅话，就是、大概系2500万。你揾全世界 咁多中國人，我哋中國人咁團結，係咪又咁又中意又中意武俠片，又係咪？咁揾2500万人，每人俾10蚊都揾唔到。咁所以我自己調翻轉就唔係咁悲觀嘅啫。其實對於呢套戲嘅片主， 即係你覺得佢可以暗暗地攞翻本？ 我覺得佢，我覺得佢就算係啊，未賣外埠都應該會，都應該會攞翻個成本嘅。你賣埋外埠俾 Netflix 啊，咁啊更加錦上添花啦，係咪啊？或者其他，或者唔好講賣俾 Netflix， 就咁講話發行配英文發行，即係好似李連杰我後面呢套李連杰原舊版本咁樣配咗英文，淨係發行 DVD 喺 Walmart 度賣$5啫，都大家人買啦，係咪啊？ 你我唔會買啊，大佬， 我唔會買，鬼佬會買，鬼佬會買。鬼佬睇到大大隻 Jack Lee， 我又買噶啦。鬼佬睇到大大隻 Donny Yen， 佢又會買啊。甄子丹佢哋會買嘅。 嚇 嚇嚇！我哋梗係唔會買啦，係嘛？ 咁梗係唔買啦，嗰$5唔會俾佢啦。我 係啦，未$5美金喎、啊，係咪啊？都會㗎，又見到有嘅嚇、啊。所以我就覺得都唔算太悲觀嘅嚇，係啦。 我其實我就嗱，我對佢呢個嘢咧，我都有一啲保留啦，因為、啊始终佢个野心大就系因为想春节假期上嘅，因为睇翻过往嘅记录啊，春节假期上亲大陆嗰啲戏咧，你跌唔多唔少咧，你差极咧，佢都收到有几亿嘅，即系话佢呢3亿咧，佢应该谂住春节嗰时咧，系不但啲回老本，仲有啲渣拿汁嘅。你睇翻过往嘅春节嗰啲假期上，因为 嗰 个妹做咗去睇戏，咁其实佢个算盘打得唔响， 即系贺岁片啦，其实即系贺岁片， 佢其实真系贺岁片啦， 啊。 但是如果照个数学的理论呢，经济理论你是啱的。但是你说如果真的会不会去看呢，其实看完之后呢，这套片我觉得很文，我自己看法觉得它文文地。 嗯， 我觉得文是因为现在这么多负的评价出了来了，你说会不会真的还会给$5看呢，可能我真的连$5都悭翻。因为其实过往咧，即系太多呢啲咁样网络电影咧，拍到都有好坏参半，唔系真系咁高水准嘅。对上一次我睇佢哋拍嘅金融网络电影就系《射雕英雄传》。 嗱，你唔可以咁讲啊，因为有啲电影咧，佢一开始拍嘅时候已经系网络电影嚟，但系呢套唔系啊嘛，呢套系焗住俾人 downgrade 咗啫嘛，系嘛？ 但系问题佢放紧网络电影，我又唔觉得佢。同其他網絡電影嘅分別差咁遠喎、啊嗯。我唔知係我睇得佢低一線，定係睇高咗其他所謂網絡嘅電影高咗一線啊？我又唔覺得佢好成點，差又唔好，但係覺得佢好似有少少唔拖唔水咯。佢拍到我唔太同你講，我就覺得套嘢係似，我覺得佢你話佢似網電影，我覺得不為過，因為佢 compare 上一套降龍九陽射雕同啲降龍十八掌咧。差唔多嘅啫。如果你睇翻國產片嗰套《降龍十八掌》，係有少少香港明星啊，阿關禮傑做黃藥師，但係佢有個好身材嘅黃蓉啊，係國政嘅嗰套叫《降龍十八掌》。你發覺佢拍出嚟同呢套片冇差別嘅，我仲發覺上一套仲好睇過佢添。嗱，你抄翻下啦，套嘢係幾個月前做嘅，叫做《射雕英雄之降龍十八掌》，係啦。是国产嘢嚟嘅。你 看我举个例啦。 compare 翻呢套行演龙记咧，我觉得嗰套片同佢拍得差唔多咗，但嗰套片都唔使3亿喎，嗰套片唔使3亿喎。 我举个例啦。譬如前嗰两个月有一套叫《新桃花威龙》，摆明就系一开始拍咧系烂到爆，一开始拍咧就系网络电影嚟噶，佢唔会谂住喺戏院上嘅。嗱。但系个结果系点呢，原来佢嗰个揾钱手法就系、是、咧，你做咗网络电影，佢嗰个唔系俾钱睇添啊，你唔使俾钱睇，你免费睇，你走去揿入去睇咧，睇埋嗰啲广告咧，每揿入去睇，我唔知要睇几耐啊，佢有$1噶啦，套戏就$1人民币，结果佢执咗3000万。即是说有3000万人按了入去看，我其中一个啦，咁按了入去看，咁佢咁样执3000万，你諗下，咁使乜上话啫，套嘢我唔知佢拍咗有冇1000万。咁呢一种网络电影咪赚钱囉。 你又啱喎，你冇錯喎，你又如果咁樣嘅話，佢又真係賺錢喎。我諗套嘢最多都係二三百萬、幾百萬、二三百萬啫。佢都唔係中國拍添，我記得好似套嘢個背景。 佢中國拍，佢話就話係菲律賓，但係其實佢海南島拍嘅。佢個古仔就話係菲律賓，就扮菲律賓。但係嗰啲我呢個唔係重點，個重點就係我同你講，如果套嘢係唔使錢嘅，你又會撳入去睇噶嘛。咁你好容易就儲到三千萬人㗎嘛。因為中國都有十億人啦。 十億人啦。 同埋唔止中國㗎嘛，我喺美國我都撳入去，係咪？咁佢 有三條貿，有三千萬條貿，你去都去摸貿㗎嘛。 即係佢呢啲叫做 paper click， 差唔多即係叫 paper click， 我哋美國呢啲係啦。咁佢呢啲咪賺囉，係咪？即係如果以呢一種商業角度，係咪？吓。 又啱喎，如果佢就是你的成本真的要那么低啦。 是啦，所以网络，所以我讲俾，所以我头先讲的分别就是被人被网络电影，即、就是被人 downgrade 咗网络电影呢，跟开始拍的时候的 budget 是网络电影是两件事来的。 OK,OK、okay, okay.。 即是等于我们以前美国荷里活不是很多戏呢，有些开始拍的时候就已经是想住不上话是要出帶的，那时候出碟的。 出帶 是是。他有个 budget 在控制了，即是等于说很多，譬如说那些戏头一集收得，第二集又收得，跟着第三集哎浑水摸鱼啦，换了男女主角，但是用回个名字，这样不是很多的美国，跟着拍些四五六集这样，然后全部是其实是不上话的，是出碟的。他那些可能那个成本就是原本那个第一集的 American Pie 咪系咯， 话俾佢拍啦，拍十几集啦， 系啊，但系其实真系上电影嘅，其实好似得头三集定几多集嘅啫， 系咪系咯？ 呢个未见过噶， 系啦，头三集啫嘛，跟住有啲 spin off 嗰啲外传啊，嗰啲全部就系出碟嘅啫嘛，系咪啊？ 系啊，我攞咗个名啫嘛， 嗱，即系等于好简单啫嘛，《狂野时速》一二集好收得啦，第三集《东京漂移》本来系谂住唔上画嘅，所以佢换晒啲人噶，咪换晒啲人嘅，全部啲人全部换晒，净系攞翻个名嘅。 是啊， 但是啊，他本来想不上画的嘛，所以那套是成本最低，即是拍了五千万。但是后来那个发行商看到咦掂喎，你套戏怼埋上画，咦咁咪又赚多镬啦。即是这样啫嘛，即是调返转，即是佢似乎你做嗰件事嘅时候嗰、那个动机系乜嘢。你个动机系諗住屌我卖俾嗰啲电影台系攞嚟冲撑嗰啲电影台嘅片库嘅，即是拍，即是本来我已经諗住拍垃圾出嚟。只不过因为你个电影台唔够戏，所以我拍嚟卖俾你咁样，系咪啊？即系等于网剧都好多网剧啦，系咪啊？都 系 好垃圾 啦， 系啊。当然有啲得嘅，有啲网络电影都系啦。就系因为你个市场一大，你要好多片库去冲撑，咁你一定有啲烂嘢出嚟噶，系咪先？ 嗯， 咪等于香港电影全盛时期，一年出300部片。搞错啊！一年先得三百几日，你出300部片，一日出一部片，咁你中间里面肯定有过一大半是垃圾嚟噶，系啲烂嘢嚟噶，系咪啊？一啲可能喺戏院上两日，一啲可能喺戏院上五日，一啲可能冇得上画，你总会有弱肉强食或者呢个太弱留强嘅情况，你总会系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噶，系啊， 系啊， 系啦，我哋讲咗几耐？ 喂，都有半个钟咯 ，overrun 啊吓，咁样即主要今次嚟係想讲下，唔係重点係讲新呢一集《倚天屠龙记》，而係讲下历代嘅《倚天屠龙记》，同埋即係两套《倚天屠龙记》啊，93年同2022年呢个命运吓，同埋即係嗰个排片嘅情况，同埋嗰个因果嘅，即係排片因果关系。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啊，李连杰呢套《倚天屠龙记》如果唔系排圣诞第一档咧，结果系会好好多嘅，唔会比其他圣诞大片打到咁残噶，吓、啊，即系等于你圣诞你想去睇一套戏，拣一套戏嚟睇，你会拣套可能系比较合家欢嘅电影，唔会拣呢套，系嘛？即系呢套应该系留翻俾啲暑假中档啊，或者系啲比较冇咁多竞争嘅情况之下，其实就排错，我就觉得套戏唔差，但系排错档期，吓、啊、咁样。 我 所以咪有啲因素 套戲 OK 嘅、啊，我覺得套戲都 OK 嘅嚇、啊。但係有得比較嘅話就，就我即係而家你講即係咁樣比較廿幾年啦，我真係期、啊、我就係反而真係期望當時李連杰呢套片仲有下集。 係 係啊，我就覺得真係 我睇嘢好簡單嘅啫。嗱，作為一個觀眾嘅角度， 我睇你套戏唔瞓着就得噶啦，基本上你系武侠片，你俾翻啲武侠片应该有嘅嘢，你系笑片，俾翻呢个笑片应该有嘅嘢，你唔好我睇笑片睇到瞓着，你惊吓片你就唔该吓一吓我，就唔好俾我睇到好似冇打灯咁，跟住又瞓着咗吓。嗱、啊，好老实讲，李连杰嗰套我寻晚就完全冇瞓着，好攰，好攰咁睇都冇瞓着，觉得好有娱乐性。《倚天屠龙记》我前晚睇瞓着咗，我大前晚睇又瞓着咗，我系今日瞓足精神，把心一横，用咗成个晏昼去睇呢四套，即系我感觉上好似我以前读大学收 fine art 咁样，焗住我要睇四个钟头莎士比亚，然后写份 paper， 跟住而家就做紧功课， 要加功课啦， 系啦系啦咁样样吓、啊，即系有呢种感觉咧，即系服 完全唔 enjoy 嘅， 即系究竟服定系服咧？究竟我系佩服定系即系中服咧？究竟真 你 系就 我就中服啦，我啦 就真系大家睇完之后就啊。写边个服字呢就大家自己谂啦，系嘛？ 我就写中服个服啦， 好啦，咁啊讲住咁多先，咁我哋下次啊，再有机会揾阿 Alex 嚟做嘉宾， 听下其他电影，系啦， 听下其他电影吓或者电视剧咁啦，好嘛？咁啊讲住咁多先，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电影，拜拜， 拜拜。